平壤市今年新年伊始就大力展开突击队活动，为增产斗争做出积极贡献。平壤火力发电联合企业的青年集体从新年第一天起负责进行锅炉正常运转所需的数百吨煤炭搬运和粉煤灰处理，对企业超额完成日生产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东平壤火力发电站的青年突击队员们在短暂期间内结束了3号锅炉球式磨碎机大齿轮装配。江东地区煤矿联合企业的青年突击队员们仅在新年第一周期间增产数百吨煤炭，还超额 10% 以上完成了掘进计划。平壤金正书纺织厂的300多名青年展开看管多台机器运动和看管多沙锭运动，每天坚持超额3倍以上完成生产计划。平壤金正书缫丝厂的青年女工们也全部开动缫丝机，在丝线生产中连日掀起革新。